也帮助开通聆听人的耳，使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成为受教，明白做主门徒的意义和代价。奉耶稣名求，阿们。许多人都知道我在福建的一个海岛长大，在海岛长大的孩子多半比较活泼可爱，也狭隘无知。我以为海岛上的路好走啊，不好走，山路啊什么的，想象中间到城里来以后就路就好走了，因为听说城里的路都很宽，还可以开车呢。我9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汽车，很无知的。别人读书告诉我们说安徒生童话，我说安徒生是谁，引起哄堂大笑。初中的安徒生都不知道是谁，很无知的。读书除了课本以外没有任何参考书。那到城里读书的时候，后来发现那个二中是我们那边不错的学校，然后小那个初中一年级还要去一个乡村里面，因为本校校址不够大，要到初一的时候要到另外一个乡村里面读书。啊，乡村那条路是泥巴做的路，那我们是要挑着米跟地瓜去上学的。那我最怕的就是下雨天，下雨天的时候打伞还要挑着米跟红薯，然后风一吹，那个打伞风一吹就开始这个不好走，这地上是泥巴黄土，那个就滑了，会飘啊，就跟滑雪一样的。哎呀，我最怕下雪，因为下雨天刮风天。人说城里的路很宽好走，但是我觉得不好走。但是我们这群孩子从乡下去了，海岛去了，没有因为那条路不好走我们就不上学了，我们认定那个学校比我们乡村的要好，海岛的要好，所以真的咬紧牙关，那边很难去很难走，我们还是走了。上了高中我们还要爬山走半天的路，为了省5毛钱，那时候1981年的时候5毛钱是很大的钱。读书的路尚且难走，有人说那我们就长大了以后找工作。我们也后来慢慢长大了，初中了高中了上了大学，也看见有些人找到工作了啊，拿到第一个月薪水很高兴，给爸爸妈妈一部分，然后自己出去喝啤酒，我也看见人很高兴的。也有人看见工作以后又叹息工作的事情，哇，工作也不好走。有人结婚了，我们很羡慕，哇，结婚了婚礼哦，像昨天在这操办大家都很羡慕哦，哇，林燕好漂亮，大家都在那里，不是打击你们哦，今天新娘也在这里，伴郎都在。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我们做婚前辅导都早就告诉他们了，这条路不好走。婚前辅导最重要一个信息如果都忘记的话，就婚姻的路不好走了。牧师师母做坏人都告诉你们了，但是很好，他们还是结婚。我们告诉很多婚姻里面，好像我的一个朋友说婚姻好像黑社会，进去人里面发生的丑陋事情都不能说出去的，那叫黑社会。但是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你看好多婚姻虽然有些很苦哦，还能笑哈，有些很艰难，我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还能靠主走过。做主的门徒是难上加难。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来思想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的代价，但是我们感谢神，历史历代虽然有人殉道，有人受监禁捆锁的苦，有人受羞辱鞭打的苦，但是历世历代神仍然呼召，仍然感动一些人坚定不移地走神的路，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这是何其宝贵何其稀奇的事情。连我们这些人本来跟耶稣基督无用无分的人，都因着他的感动关照悔改，以至于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这两天受很大的激励，很大的兴奋，虽然很忙碌很喜乐，我跟师母都非常开心。最大的开心的事情是新娘的爸爸，那天他告诉我几句话，在那个角落里面，可能叔叔都忘记了，在吗？在那里啊。他说：“你们这群基督徒哦，好像家人一样。”原话我忘记怎么讲了，就是好像前几天名字都叫不出来啊。他眼睛看过去，我们这些人好像特别在婚礼上帮忙啊，就是好像一家的人一样。其实我没有告诉叔叔哦，我们其实本来就是一家人，住在不同的地方而已。 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他本来就是一家人呢，只是我们是一家人，可能以前还不认识，但是刚刚见面不久，就好像成为很熟悉的人。在古罗马的时候，思想家们说，古希腊罗马的时候，他说陌生人好像狼，好像虎，你要防着点。这是在国内我们经常会讲，你要防着别人。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发现罗马社会，发现基督徒，发现他们很快就成为兄弟和姐妹一般。这群人本来是陌生的，但是很快就成为兄弟和姐妹和家人，因为他本来同受一位圣灵感动，同受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有一位天父，然后很快之间，可能几个钟头内，不是为了操办婚礼，而是他们本来就是神的儿女。所以盼望叔叔将来也明白，这群人为什么很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学了一个什么人，我们作为同一个榜样，也不是我们加入一个俱乐部，我们都做同样的爱心的事情，好像像雷锋一样，不是的。我们本质里面都是一群罪人，被上帝光照悔改了，然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同有一位父，同有一位救主，同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这群罪人学习彼此相爱，才有叔叔看到的那种好像很稀奇的事情。我得到很大的激励，看到还没有接受主的这位叔叔给我的激励，是看到一群基督徒好像家人一般来生活在一起。感谢神，这是何等大的激励，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来看见有三类人来到耶稣面前，来要做耶稣的门徒，或者耶稣呼召他做门徒，但是他仔细思想的时候有点犹豫害怕，这是很真实的。弟兄姐妹，不是在责备，不是在批评，人性里面很相同的。我们看下一页，再下一页，我们来看第五十七节，这里刚才读了，耶稣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节里面，这个人是一个文士，是一个教导律法的，就是有点像如果在国内的系统的话，有点像党校的老师，如果像在犹太人的地方的话呢，就是教导律法，就是这群人理论水平很高，宗教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老师，是这样的，在社会上是令人尊重有学问的人。这个人他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从你。所以这个人跟耶稣表达一个非常有学问也精通律法的一个人，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着你，这个是很好啦。如果你是耶稣的话，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哦，来哦，哇，你这么有学问，你这么受人尊重，来来来来，太好了，我的团队里面又多了一个你，哇，不得了了。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最想你们中间做科学家的，做经理的，做老板的，来来来，哇，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那不得了了。你看看耶稣怎么讲啊？耶稣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啊。教会都想增加，对吧？人耶稣的门徒越多越好嘛。怎么会耶稣还？你看耶稣怎么讲啊？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哎，请问这话什么意思啊？请问耶稣是不是要他可怜耶稣啊？哎呦，你很有社会地位啊，你可怜可怜我，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看你快施舍一点给我吧，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啊？都摇头了，你们摇头好，理解对了。耶稣不是要他们来可怜啊，你看我多穷，哇，你是律法师啊，你快快可怜我啊，不是的。耶稣说你要跟我吗？无论往哪里去都跟我吗？我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一个人啊，你想好了，我很穷，不是你可怜啊，你是不是跟我确定啊？就有点像美国人问 Are you sure? 你很确定吗？你要跟我吗？我是这么一个人呢。耶稣告诉这位律法师，乃是世界上人所看他，世界上看耶稣没什么，家庭背景不好，穷人了，他献祭的时候都献鸽子了，意思就是有钱的人献牛羊，他献鸽子。耶稣是穷人的家庭，很可能他父亲养父早过世，后来都没提约瑟了，所以耶稣很快就承担起养家活口的责任。所以耶稣在犹太社会里面，这家庭出身也不好，自己还要养家活口，哎，这个律法师居然也来跟随他。耶稣要他，你要面对跟随我的代价，要付的代价。 我们看前面一点点了，九章前面的二十三节那里，就在第九章，如果你圣经翻开九章二十三节那里，许多人都会背这些经文。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众人说，一起来读好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时候耶稣对众人，对很多人说，很多人跟随耶稣了，因为耶稣行了神迹，耶稣会变五饼二鱼，耶稣很会行神迹，这些人看这个跟着这个人不得了了，甚至很可能来推翻罗马帝国，我们就不要 脱离殖民者的统治，可以独立自由。但是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早就跟别人讲，跟随他需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背十字架好像说你一定要受苦，背十字架显然是受苦，但是背十字架最重要的意义是要对付你自己老我里面罪恶本性里面那个罪恶的东西。不是对看到一个同事不好处，或者配偶不好处，不是这些而已，是借着这些事情来暴露你自己里面的那种骄傲、虚荣、贪心、嫉妒，这些东西暴露的时候，狠狠地对己，用好像刀一样捅你那个己，那个是真正叫舍己。舍己不是只是受苦而已，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如果你今天为了贪心被人骂几句，那不叫舍己，那个叫活该。对啊，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传舌被人骂了，他说：“哟，有人说我，我说活该呀，真的活该呀，要悔改，活该之后就悔改。”背十字架跟随主，是那些愿意为主的缘故，然后暴露自己老我里面不好的时候，然后去对付自己，那类人是在舍己。所以潘霍华说，当一个人要跟随基督的时候，耶稣呼召人的时候，他说基督呼召人的时候，他是呼召人来死的，那个死不只是殉道，他自己殉道了。潘霍华特别指说，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来死的时候，是向己，向那个败坏的老我死去的，那个叫重点了。所以如果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能够理解这一层的时候，像赵牧师讲的，很可能我们连小学的开端都没有开始。就像这个律法师啊，我要跟随你，他不明白跟随耶稣的真正的意义和代价。所以以至于今天许多人来跟随主，他很快就暴露出他原来跟随的动机出错了。我在这里听到不少人说，哇，教会里面人很有爱心信主。刚才讲哦，假如叔叔有一天，刚才讲的叔叔老乡叔叔告诉我，哎呀，你们教会的人很有爱心，我也信耶稣，这个算不算信主啊？叔叔也在场哈，都摇头了。叔叔，如果因为教会有爱心你信主，就不算信主了。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哇，教会人很好。我还见那个弟兄也在我们中间，现在做同工了，他说他刚来教会的时候发现教会里面水准道德水准很高，很高贵了，很 noble 了，他很想加入这群很高贵的人的群体，后来发现被关照，发现是罪人哦，要悔改，他也真的悔改了，现在很好的跟随主。如果看见教会这群人好像一种高贵族俱乐部，不但好像在北美生活很好，房子大，地位高，谈吐高雅，学问高，有学识有财富，然后又是群很高贵爱心帮助别人的人，这种地方你不要去了，这是精英阶层，到处都有。但是如果是发现一群人被关照过，发现是悔改过的罪人，然后谦卑来跟随耶稣基督了，这样的一群人，他身上有个印记，就是他不会骄傲的，他会看到他老我里面的败坏，所以一旦自己老我里面虚荣里面开始飘的时候，他就会悔改，他就会对付这群人，你要加入，那是主的门徒。真假门徒好分辨，就在看到他老我里面暴露的时候，他是去悔改呢，还是辩护、辩护，替自己辩护了，替自己遮掩了，那群人不是真正的门徒。找些借口来说我没那么坏的那群人，是文化基督徒，要么就是挂名基督徒。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以为家庭出身、父亲家里从小读圣经，我就是基督徒，差得好远了。直到分享了出来的时候，牧师听了再听，我跟你们讲过，牧师听了我见证，听了半天，你自己怎么认识耶稣的？他听了都是我爸爸妈妈怎么认识耶稣的。最后我说几句，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本来就没认识主，只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这不是等于一定认识主的。所以这群人来跟随耶稣基督，这个人来跟随耶稣基督，他带着浪漫的 一种假想，我来跟随主，但是其实耶稣说，你要跟随主，你就要看看跟随我的代价，我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了。如果从世俗的眼光看，我没什么好跟的，你不会羡慕的，你会后悔的，你要算好你的代价。又有一个人对耶稣说，我来跟，又对一个人，这是耶稣呼召了，那个人是自愿了，这个人是耶稣呼召了，来跟从我。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请问这个人回去埋葬父亲有没有错？没有错吧，啊，爸爸过世你去埋葬父亲有错吗？没有错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啊，我们看下一页，犹太人非常看重葬礼的，尤其是家族里面，家里面父亲过世的时候是特别特别，你什么事情都要放下来的，最高的。但是这地方显然有一点点借口啊，一个人如果父亲过世了，他不太可能在一个地方了，他肯定在家里了。而且父亲过世的时候，他要去瞒这些事情，他这样说，如果回去埋葬父亲的时候，多半不是非常刚好父亲这时候过世的，如果是的话，耶稣一定会让他去尽孝的，多半是借口，我等我父亲过世把他事情安葬好以后呢，跟随你好不好，拖后延迟。但是不管怎么说，凑巧是还是说拖延迟，这地方重点是，即使在犹太社会里面，埋葬父亲、安葬父亲是最高的宗教、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耶稣会尊重的。耶稣自己快要十字架快死的时候，都把自己的肉身的母亲安排好、安顿好，让给他的门徒来照顾。有一天，师母问我：“哎，为什么他的耶稣的弟弟那个都还在啊？为什么托付给他的门徒啊？”哎，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时候他弟弟还在，哎，怎么会？但我想，耶稣这地方是把他自己的肉身的母亲照顾好，让他最贴心、最忠心的这位门徒交托给他。耶稣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但是这地方讲出来好像很难听哦。你看看他怎么讲：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哇，这个话听起来很难受。耶稣有些话让你听起来不舒服是吧？那有一次婚礼的时候，酒不够了是吧，在加拿婚宴，玛利亚跟他说，妈妈跟他说，酒不够了，意思就是说你行个神迹吧。耶稣说，母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哇，这个话就是听起来很难受啊。如果看原文的话，就是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就那时候就是好像神子现形的这样子，就本来是我养大的一个孩子，突然间话讲话很不尊重。当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要忘记耶稣真正的身份。耶稣这地方告诉我们，任凭死人，灵性上死亡的人去埋葬肉身死亡的人，那些世人去瞒他自己的事情嘛，你来跟从我，你尽管去传讲神国的道。耶稣这地方还是说，我们要把当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把他放在生命的首位，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主的门徒，我们都听到这样的道理的，都会听的，都知道主要放生命首位，但是重要是如何去实践它。我给大家提醒过很多次，实践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是要不断的练习。实践把主放在第一位，首先第一步要靠主帮助来求主来关照我心中第一位的是什么，这个是要第一步的。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家里心中第一位是什么的时候，他不容易把主放在生命的首位的。那怎么知道什么是第一位呢？就是那个东西你碰不得，你一碰到那里你就发火，你就发怒，你就变了一样的人，就着火。如果那个地方一旦碰到了，你就开始成为另外一个人，你的配偶其实都知道了，神也知道，但是这位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很温柔调教我们，等候我们，神很有耐心的等候我们。我记得神要呼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暴露出来了。你知道很多很多事情都很喜欢，但是当我要放下我追求的学位去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追求的那个数学，哎，我就跳起来，那个东西就是放不下，那个真是喜欢呢，非常喜欢，喜欢到一个地步，都做传道人了，看到我同班同学，哎呦， 成为名数学家，心里会痒痒的。你看那个地方你好喜欢好喜欢，那时候我还借口说喜欢数学又不是喜欢赌博，没什么不好嘛。但是当这个东西跟神在那里呼召，在那里相计较的时候，相争竞的时候，那个就成为你的偶像。我想用这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来诚心在主面前来发现什么样东西不给耶稣，但是一定要给我自己，那个东西就是了。我跟大家不提醒过很多次了，我娶师母除了她长得很漂亮以外，更重要一个，她说你不要爱我超过爱耶稣。哎呀，我说这个人，我是奉献做传道的人，将来这个妻子不会跟我跟耶稣吃醋啊。我要是花时间很多服侍耶稣，她起码不会不让我去，她不会跟耶稣争相争，因为耶稣也是她所爱的就好了。将主放在身边的时候，第一步暴露我们的价值观，那第二步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价，怎么知道我们价值观，这价值观是在选择中间暴露出来。当鱼跟熊掌都要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个更孰轻孰重，你那时候才暴露出来，哎呦，我原来更爱什么。我的儿子今天要是去数学比赛，哎，孩子啊，不要去做礼拜了，没关系的，请问什么重要，数学重要还是耶稣重要？你们不知道啊，这个选择力很容易的，在这个选择里面就数学重要了。所以 Eric Liddle 为什么他被我们敬仰纪念，是因为他还可以把奥林匹克冠军的金牌稳稳的在他手里的，他都不要了，去敬拜耶稣礼拜天，这个是了不起的。 Eric Liddle 也因此成为我们所成为我们信心的英雄，他而且死在中国，他在山东，在威反的集中营里面，他在那里传福音被日本人抓起来，他死在中国。但是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奥林匹克金牌百米啊，不是四百米啊，他后来拿了四百米的冠军，他百米是稳拿冠军的，他放弃了。他公认的世界飞人，但是他不要，他耶稣是他的第一位，这个是证明出来的。不是我们为什么纪念他不纪念别人，因为他在选择的时候，运动员啊，生涯很短了、啊，但是他为了耶稣基督，这种人不是他夸，不是他喊出来的，是他在选择的时候暴露出来。哦，他价值观原来耶稣是第一位的，这种人的生命就值得我们效法。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人，只是稀有。伊丽莎也是一样，伊丽莎呼召的时候在利未记，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那里，他也是要回去跟父亲告别。我们一会儿继续看往下第三个第三类，我们来看第三个。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合理，这个要求也是很合理，你要呼召我好了，我要回去跟家里告别了，这很合理是不是？刚才提到列王记上十九章那里，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伊丽莎蒙召的时候，伊利亚有一天把衣服放在他身上，他正在犁地，十二对牛，很多牛。所以伊丽莎是个富有的家庭出来的，他有钱家里，但是他在犁地的时候，有一天伊利亚把衣服放在他身上，就是呼召他要把，这叫衣钵传人，中国人知道哈，衣钵传人就是要把他这位神呼召做先知的职分托付给他了。伊丽莎马上明白过来，这是耶和华神的呼召临到了，他也回去告别，他跟伊利亚说，那我回去跟家人说一说，告别一下可以吗？请问先知他的师父允许吗？允许。哎，请问这地方有没有矛盾？耶稣不允许，伊利亚就可以。耶稣是针对那些找借口的人，他回去告别一下，耶稣看透人心的，他知道你有没有真诚，本来回去告别没有问题的。但是伊丽莎回去的时候，你知道伊丽莎回去怎么做事情呢？把他那个东西烧掉，就是把那个以后再做的事情不做了，牛也切到拿那里吃了喝了，自己的那个东西拿一个那个犁地的东西把它拆了烧了，然后用火柴背水一战，以后不再去犁地了，他要跟随他的先知师父。所以一致的这地方，耶稣要的是诚心的跟随他，不后悔的，不回头的跟随他。 伊丽莎就是这样做的，表面上好像回去告别一个耶稣不允许这个人，伊丽莎伊利亚允许另外一个人，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无论伊利亚还是耶稣，都是看见内心有真正决心跟随主的人，决心坚决的来跟随他。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说，你们要思念，要想念，纪念罗德的妻子。我们为什么要去思念罗德的妻子？因为罗德在创世纪十九章里面看见，当那个城火烧起来的时候，天使早就说跟他们讲，跑啊跑啊，不要回头看了，不要回头看了，在十九章创世纪那里。哎，结果他们跑出来了，但是罗德的妻子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回头一看，变成了岩柱。许多人从这里面学到属灵的教训了，也有人在那说，哎呀，这个回个头看一下是什么呢？火烧很大，往后看一眼嘛。哎，请问这往后看一眼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留恋，哇，太好了，你们，我听见了。很可能罗德在那城里财宝不少啊，拿不动了，估计能拿的都拿了，有些大的人拿不动，家具就拿不动嘛。往后一看，哎呀，那里还有我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你说神很残忍哦，一回头一下，为什么软弱嘛？一时软弱怎么变成岩柱的呢？心还在所罗马城。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像迪马，而且保罗的同工里面也有迪马，跟着跟着跟着，迪马就贪爱世界，又回去了，回到过去里面去了。耶稣也是好多人门徒跟随他，耶稣跟他讲，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哎呦，好多人说这道甚难，神能够明白呢？哎呦，好多人就走了。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走吗？因为听不见那个道的时候就离开了，很可惜。效法基督这本书，托马斯厄肯培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爱慕耶稣天国的人为数甚多，而背负他十字架的人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可想安慰，却少有人分担忧患，与耶稣一同坐席享受的人甚多，愿意效法他刻苦禁欲的人却很少。大家都乐意与耶稣同乐，却极少有人甘心乐意为他受苦或与他一同受苦。许多人崇敬耶稣的神迹，却少有人跟随他十字架的羞辱。在平安无患的时候，爱耶稣的人甚多，在得有耶稣安慰的时候，赞美他的人也较多，但是耶稣若稍微离开他们一时，他们就发生悲叹或沮丧灰心。这是中世纪一位圣徒所写的，盼望大家可以看效法耶稣，效法基督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我们内心里面的挣扎，他自己也走过这条路，知道这条艰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传道的人也是一样的，自己羡慕过世界，然后神把我们呼召出来。每一个门徒都是被呼召出来跟随基督的，教会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不是说做传道奉献的人神学生才是分别出来的，所有的人都是。我特别感动是昨天晚上婚礼的时候，刚才祷告的时候提到的，伴郎伴娘见证整个晚上多半都是告诉我们新郎新娘怎么认识啊，大家嘻嘻哈哈，我以前看到所有的婚礼几乎都是一样的。昨天很特别，是个见证会，因为下面还有很多同事，犹太人不信还没信主的人，还有我们亲爱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昨天晚上就是真是个见证会，伴郎伴娘夫妻见证主，也前辈见证怎么新娘怎么带领他们。哦，后来新娘告诉我，哦，是我过去有带领过他，现在他已经灵性上远比我好了。哦，新娘也是很谦卑了，这就对了，而且都是在背后讲了，他在不是在跟前讲的客套话，在背后讲了。新娘跟我讲，其实伴娘灵性很高了，现在他都帮助我了，他的确帮助他，都帮他找了一个对象，那个帮助可不小了，但是他意思就是灵性上都能帮助他了。哦，这个是。这是后面讲的，你今天才听见了，这就对了，彼此帮扶引导，而且在这时候来见证耶稣基督，这多好。就像我们进入婚姻一样，我们不再有退路了，离婚不是我们的退路，跟随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跟随他以后我们就不往后看了， 不要学罗德的妻子，不要学迪马那样，往后看，世界里面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不是这个世界的错，是我们里面那个磁铁没有错，是里面的东西可以被吸引，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舍己被十字架是对付里面，让世界这个磁铁对我们不再可以有吸引力，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有一个人叫威廉波顿，威廉波顿大家能听过这个人名字，我一看到他的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别人写关于他的东西的时候，我非常感动。这个人是我们芝加哥出现的第二个，我们提到除了第二目的以外，威廉波顿是芝加哥出生，在芝加哥读高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他在库康里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出生，在这里读高中。他是家里是家财万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他是高中生的时候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百万富翁的继承人。所以他这个人非常爱主。他的父亲，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两个礼物。父亲送礼物很重要，送一本圣经，一个给他环游世界的一个机票还是什么，环游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一本圣经，一个环游世界。哇，这个父亲很有见地哦。他的目标是让他的儿子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圣经来装备他的大脑，看见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那眼睛去看外面的东西。哇，这个结果是不得了的结果。他去了中国，到了中国，到了日本，到了欧洲，到许多地方游历，他看见的是人好像流离失所，没有牧人一般。他用圣经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不只是看到贫困的人，看到灵性上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人，其中去过我们中国。后来他立了一个志向，要传福音到甘肃去，中国的甘肃。有没有甘肃来的弟兄姐妹？不多哈，要往甘肃去。他后来上了大学，到了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就发现他很奇妙，是耶鲁大学他一进去以后很失望。那校长讲座讲说我们要有人生要有目标，讲了半天慷慨激昂，听他一直听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耶鲁的校长他听得完很失望，耶鲁校长说人生要有目标，要有目标，那什么目标他没讲出来。当然他认定了要跟随耶稣基督了。后来他就开始一个祷告会，很小祷告会，开始早餐会之前开始祷告会，三个四个五个，后来居然这样的祷告会变成不同的群体，在耶鲁大学校园里面有1000人参加这样的祷告会。当时耶鲁大学的总共学生才1300人，你看这个人在做大学生的时候，大学4年级的时候，有大概1000人在耶鲁大学早晨起来祷告，是威廉波顿对他们的影响。后来他要想去中国西北那里传福音给穆斯林，他到埃及去学阿拉伯文，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感染了一个病毒，后来就死在那里，25岁就死了。死的时候他钱，因为很多，死之前他就把百万的资产捐给内地会，其中25万要在中国甘肃穆斯林中间建一个医院，叫波德恩医院，后来改成兰州市人民第二医院。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父亲给他圣经里面给他圣经，他在愿意把这资产全部奉献给神，所以他就在圣经最后一页写上毫无保留把钱都奉献给神。我很极端了，把钱百万资产奉献给神，百万资产是1900几年的时候百万资产。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了，人家有高薪聘请他，他坚决不去，后来去普林斯顿读神学，毫不退却要去读神学，奉献给主。最后在临终前，他父亲后来他去世了，得到噩耗，父亲接受到他的遗物的时候，那本父亲送的圣经，父亲打开的时候，在圣经最后一页第三行写的毫无遗憾。这是一个耶稣里面所讲的跟随主的门徒的我们的榜样，不但 Eric Liddell 火战车里面所看见的那个英雄，威廉波顿，我们芝加哥又是对中国甘肃有这样的爱，虽然他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再到甘肃传福音，但是却借着那个波德恩医院，许多人领受到这位美国人怎么会这么爱我们素昧平生的回族民回民。他的见证感动了世世代代许多人，献身去传福音到中国西北，到甘肃，到兰州， 到大西北去，许多美国后来宣教士受他的感动。这样的人就是耶稣讲的不往后看的人，拥有很多，但是因为专一的爱耶稣，这样的生命连死了25岁死了都影响了世界。他去世的时候，美国几大大的报纸都轰动的报道这个人属灵的遗产。25岁人离开世界，却影响震撼了一代人，继续还影响，因为他乃是像一粒麦子一样埋下来了，结出许多子粒。就像耶稣所讲的，有这样的门徒在我们中间去呼召神，呼召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改变世界的。求主帮助我们效法这些圣徒的榜样，来专心一致地跟随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是否不明白那个代价。我们天真，我们无知，但是主，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不但帮助那位文士，也帮助今天明白要用计算好我们的代价。无论打仗，无论盖楼，我们都知道计算代价，更何况是跟随你。帮助我们将你放在生命的首位，不放在口头上，而是放在生命的实际当中。主啊，让我们出去的时候，人都看出耶稣基督占据我们生命的首位，然后用主那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孝敬我们的父母，去爱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邻舍，也帮助我们坚定的决心，一生一世跟随主，永不后悔。像使徒保罗一样说：“对我来说，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坚定不移的来，决心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奉耶稣名求。